冇钱买酒，我今晚就点样过？冇钱买烟，我今晚又点样过？要食西北风，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 系。 即係除咗講理想冇錯咧，即係出埋兄弟都唔有錯。 今日 好誇張， 好驚喎！ 今日嗱， 你好似就係想我哋兩條友靜靜地坐喺度，係咁喺度 數下啲， 將眾兄弟係咁出埋係嘛？ 我啱啱諗到一個新嘅講法， 係 就叫做咧過樣純品，就係內裏兇狠嚇。咁呢個形容邊個咧？其實我哋大好多網友都係咁樣咁啊，首推啦！而家呢個咧，我哋嘅隻手可熱啊！喺我嚟講啊，一嚟見佢太兇狠啦，因為而家佢樣太純品啦。 呢個 係啊，德哥仔， 德哥仔真係好純品嘅。 係啊，佢樣好純品啊，但係你真係啲，因為佢純品啊， 係 你咪俾啲女即坤到女咯，你明唔明白？我真係好諗大鑊，我話俾你聽啊，即係自嗰個金碧 咩個案嚟㗎？我冇聽過。 冇聽過咧嗱，阿傑斯真係少睇我嘅討論區啊，我自己都好少睇。 我好似多你啊，大佬。你真 係我都好少睇，但係呢個 pose 我一定要講㗎嘛，即係因為呢個 pose 係最犀利。咁樣話說啦，德哥仔呢我同佢講過囉，嫁一件金碧妹㗎嘛，執完一劑之後跟住送件衫搞掂㗎嘛，唔記得啦咩？ 我就係 嗰件衫幾廿蚊唔使，咁啊本來諗住呢就話約你食飯，即搞完㗎啦，搏完㗎啦，咁佢話我唔同你食飯啦咁樣，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得哥仔貴人事忙啊，話即係呢我俾一嚿水你啊，咁就走啦，話即係呢都唔緊要，話即係呢而家搞緊非 X 嗰啲， 係 而家喺度眉目全程啊，喺度識緊短信啊咁樣，話真係淫賤不能言，我仲未唔好答住，我 仲未講完 大佬， 我一陣再講啲兇狠個案啫。 兇狠個案好，咁啊，咁你諗下啦，阿德哥就而家搞咁多，咁我啊上個禮拜日啦，咁樣我啊同阿長毛文啊，同埋另一個網友啦，講我就唔可以開得名嘅 ，OK？ 佢唔係咩名人，佢驚佢老婆聽我，我估佢老婆都唔聽㗎啦，聽過啲， 聽過都戇鳩， 聽過佢老公聽過呢個節目嚟啊，你嚟眼瞓都得啦，話聲你聽係咪先 ？OK， 唔緊要咁啊，我一齊去咗金記咁樣。我之前我講講先，即係可能金記係星期六先旺㗎喎，因為星期日係等房又唔使旅遊。 唔係有好多場呢其實星期日呢係相對靜啲 㗎。OK。 唔係淨係金記㗎。 OK。 即係包括 正骨 好多都係㗎。我講嘅係無論係骨場 K 場。 K 場都係咁係。 都係。 OK。 係一回氣嘅星期日。 係 嘅。係呀。 係我唔使㗎。 係呀。唔係好少人揀星期日玩嘅，即係比較閒日都仲要少嘅。 OK 啦，唔緊要啦。咁我撞到阿德哥仔嗰件吉喎，咁樣因為我啱啱咪去廁所洗下手啦，你知啦，滑過下㗎嘛。即係點樣講呢，因為我去過我嗰個女人掹咗好多次㗎啦，咁我梗係可以比例上玩癲啲啦，係咪先？我梗係玩癲俾你睇啦，係咪先？我已經滑完梗係洗下手啦，大佬，係咪先？我就見到德哥仔嗰件吉啦，即係嗰日喺仲俾一嚿水嗰件吉啦，咁樣跟住我話我依家佢問我有冇見德哥仔咁樣，我唔好熟㗎咋，大佬，我點知有乜嘢山坟地要問我攞啊，大佬，係咪先？可能真係咁樣講囉。咁啊，但係新聞我又知返喎，原德哥仔呢都仲有個短信來往㗎喎。係。即係都幾撚詳情㗎，真係。我話你聽先，都未講完。 屌，好，你快啲講埋先。 喂，其實搵大鑊㗎喎，德哥仔。你搞完一件跟住又唔再搞。我唔知再唔再搞啦，可能唔再搞啦。 有咩問題？ 咁你就繼續 keep 住個短信。咁你戇居囉，你搞得十件嘅話就十條女同短信。搞100件100條女短信。 但係咁呢個冇乜問題㗎。 好大問題。 都係咁㗎啦。 你知唔知中港 都係咁短信㗎。 我係一卡兩毫，中港都五毫至一個短信㗎話即係呢。一日覆蓋十嚟廿個咁就5蚊。 我 一個月都唔知。 我都從來冇計呢啲㗎喎。我喺香港我一樣係咁短信㗎喎。 對。 所以係感覺上咪覺得充值要快少少。 所以呢我成日都講呢，我嘅網友就包括你啦，傑斯你都我網友啦，係咪先，都係搵錢多過我囉，係咪先。你諗下啦，我哋淨係而家幫我 推緊咪嗰個啊、嗯，你知唔知一個月揾幾錢啊？嚇十皮嘢，你啲嚟做咩啊？陪下我哋戰南聯踢下波啊！每次上嚟買半打啤酒俾我飲， 我都話好多卧虎藏龍啊嘛， 仲要過嚟幫我推咪，喂大佬，你真係 唔係啊？ 一個月啊， 咁都唔奇啊！奇嘅奇在可能過多幾年呢度有一個可能做咗特首噶， 邊個咧？ 唔係即係都估唔到 嘅，估唔到嘅，係啊，但我肯定唔係長毛啦， 或者做啲咩副局長啊嗰啲噶。 點解我話阿德哥仔呢個外表咩話死啊？ 咩外表咩？跟住內裏空狠， 空狠啦嚇！即係外，即係其實我又調翻轉， 回帶 check 帶，睇唔記得咗佢嘢添。 我又調翻轉，我外表空狠，我內裏就咩咧？我內裏碌埋撚，即係唔知點解即天生你嗰個樣咧就坤唔到女，話聲佢聽。 唔係你嘅問題係咩？知唔知啊？ 係咩啊？ 你嘅問題咧係 疏爽、 性急兩個字。O K， 係噶， 你就冇乜咧放長線釣大魚嘅。 所以、啊、你話金記妹、扶記妹搞個未？梗係搞過啦。我每次都話。我打下头啊，出与唔出之间咁，我都会同佢讲噶。我系喂，下次约出嚟五嚿啊。 系 咁，所以即系我咪下下要五嚿，仲要请埋卡拉 OK 啊，可能请埋酒吧饮酒啊咁。德哥真唔使 啊， 食餐饭，饭都冇食啊，系唔知喺女人街定鸭寮街执件几廿蚊嘅恤衫，仲可能讲埋价，可能值咗唔知几多钱，跟住送俾条女。我唔陪你食饭，我先至俾一嚿水你嘅。我如果陪你食饭，我一嚿水都唔使俾你嘅，即系点啊？系先？哇！真系呢啲人嘅养神品啊，你又落嚟几凶狠啊？ 唔系，佢同我同乡下噶，大佬，我同佢又打过车轮， 啱啊！ 所以咧，佢一定有 有你乡下遗传啊，即系个样。樣就咩啊？純品，內裏空狠。阿傑斯，你個樣都好純品嘅。 唔係，我哋都係咁樣嘅。其實就係、是、即係呢個係嗱，我講兩個空狠個案俾你聽。 好啊， 最近即係譬如咧， 係咪我哋啲網友啊？ 我哋網友，所以我今晚係出賣人噶嘛？ 出賣人啊嘛，係啊， 不停咁出賣人啊嘛，你話錯咁啊？咁呢個咧就開得名喎，林應該咁啊？呢個唔 mind 嘅應該就係、是、村長咧。咁啊， 村長咧， 村長唔係唔關村長事。村長早幾晚就打俾我，咁佢就話咁話早幾晚喺深圳玩，咁唔知咩好似話有人生日咁去班，你知佢嗰度佢哋就一大班 friend 噶嘛，包括如果我識嘅咧就我哋識嘅咧就係東莞仔啦， 東莞仔啦， 仲有咧仲有一個咧就嚟過我哋嘅， 嚟過噶啦 ，Angus 咧就係上次去完金碧 花靚仔嚟嘅， 係啦，跟住咧佢就又係跟住又係恐又好 啦，呢件就兇狠啦， 呢兇狠啦， 嗱呢個點你話俾你， 我講個第一個案先啦， 好，但 K 即係好似潘少聰咁咧，個案追蹤係咪啊 ？OK， 嗱我俾個案你先啦，咁但係有一次又係去完唔知邊度玩啦，唔記得咗啦，去完美力㗎，跟住我哋返嚟星期日返嚟深圳啦，咁我帶咗佢去金記啊，即係捻個骨先啦，下面嗰條骨啦，咁捻下，咁我哋就閃，我哋就入曬房啦，咁樣即係瞓緊覺啦，捻完啦，原來呢條友呢 係 凶狠到呢已經第一次去金記、跟住呢就戒埋件骨女、跟住同個骨呢食早餐、跟住開埋房喎。哇夠凶狠。 咁樣未夠凶狠。 仲未 夠凶狠。嗱佢哋成班呢俾我感覺呢就咁樣嘅。即係佢哋就血氣方剛啊。佢有啲呢成俾我感覺就有啲似係咩似我以前細路仔嘅時候去嗰啲咩美國樂園啊嗰啲咁樣呢。咁就點呢 係咁投幣。 細路仔係啦係咁投幣。打完一部機又打第二部機總之不停㗎嘛。咁佢哋都係咁嘅。佢哋就會當成譬如如果佢舉例去長安或者舉例去常平佢就會當成個長安或者成個常平就係一個美國樂園。跟住然之後呢就呢度打完咗個機跟住唔使回氣又會去第二度繼續打機打到唔停為止喎。咁呢咁我頭先講個空眼個案呢就係咁樣嘅。就係、是、呢阿尊尊同我講話次元佢哋呢就去咗深圳。咁就有一晚去玩唔知好似係上禮拜時 嘅。咁唔 call 我尊尊我又想屌喎。 跟住唔知有一日有 friend 生日咁樣啦。跟住阿 Angus 嗰種空眼啦。 空眼啦。 竟然呢可以呢帶兩個魅力。嘅女女落去深圳一齊玩，然之後咧就一人執一件，即係事後咁啊，你係幾恐人咧？咁啊，我唔知係邊兩個女女話，阿村長就話俾我聽，佢話佢唔知個名，不過佢話咧，我哋應該係識嘅， 識嘅。 咁、我唔知邊個啦，咁你都冇所謂啦，知唔知道？ 唔係啊，我咪冇所謂啊，我係執著好撚緊要啊， 空唔空眼先？ 空眼啊！ 咁啊，呢個空眼啦、啊，第二個嗱，仲有一個可以繼續出賣啊，咁啊， 出賣 大班人出賣，咁啊，仲有咧就是、一個 I Bear。 IBM 知啦 ，IBM 嘅佢叫淘淘嘅，咁啊今朝打電話俾我，咁啊佢 PM 我，佢 PM 佢早排俾佢 PM 我，咁我其實我唔知 IBM 係邊個，咁跟住然之後佢話：喂，上次同你哋長安團咧去玩咧，我抄咗個 DJ 牌啊，咁跟住個 DJ 我識嘅，咁個 DJ 叫阿 May 嘅，咁啊跟住咧就我哋間唔中有時都揾佢訂房嘅，咁啊有啲 taste 喎淘淘，咁因為佢。幾 OK 㗎佢係大乳牛咁樣啦。咁跟住佢咪佢又問我喎佢話喂抄咗佢牌喎我感覺上同佢就爹過佢話嗰晚同佢爹過佢話其實嗰晚都想執佢出嚟㗎。咁佢話感覺上覺得佢都 OK 喎應該等滯㗎。咁跟住咁佢就打電話嚟求救問我佢話喂我因為 係問你啫唔係求救。 問我 你係同你求救。 唔係啊佢話喂點樣可以約佢啊咁樣佢話因為我又唔係成日喺長安諸如此類。咁我俾個建議佢囉即係我話你喺唔喺長安都好咁因為佢成日喺大陸咁我話你喺大陸嘅時候無論邊度 發短信 keep住條線先唔好斷因為你一遲咗唔係你即係一耐咗丟淡咗人哋可能唔記得你係咪先咁你一路發住下短信間唔中吹下水囉又係當連中文字咋嘛係咪先咁跟住然之後咁你咪去到長安嘅咁然之後咪先再行動囉咁你行動咪睇情況囉即係你可以再捧佢場唔想捧佢場嘅咁我話你咪譬如話你準備舉例譬如話諗住三日後你會去長安嘅咁你咪早啲話俾佢聽喂嗰晚搵你燒下嘢得唔得樣樣試下咁然之後咪試咗場但即係呢個都兇狠即係呢啲又係 即係講起燒嘢 又係 又係德國就有咩 斯文啦跟住嗰隻 時間大啦因為有冇睇過酒嘅物啦即係講起兇狠啦約 DJ 呀啦啊德哥仔啦唔講呢個嘢真係我外表碌撚可能我當佢啦唔好一定兇狠咁真係外表純品 外表兇狠 係啦 喂佢呢幾個都係外表純品嘅 德哥仔係最純品㗎嘛 除咗 Angus OK 一個最純品㗎嘛咁嗰日我哋啱啱去完魅力呢我咪又係即係我係咪戇鳩鳩因為我唔會咁做㗎玩完啦埋單啦我同 DJ 講喂不如食宵夜你知 又係啦咪又滴咗個 你知唔知啊德哥仔呢佢講呢啲說話嘅時候呢佢頭側側地 㗎其實咪德哥仔帶佢出去㗎 係呀 嘩嗱 幾兇狠 幾兇狠啦話呢啲 話係聲 係 囉即係我哋啲實牙實齒有性急嘅係碌撚嚟 㗎係呀我仲記得佢仲後咪早個 DJ 早走佢仲送佢落去 係呀嗱呢招就我教嘅喂送佢搭車俾返幾牙皮佢唔使咁多呀咁佢覺得咦呢、這個人都唔係莫㗎喎你只要俾啲女兒覺得你唔係莫呢你真係有啦即係有呢咁啲女兒都會識做啲㗎嘛。 喂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正確嘅玩法嚟㗎。即係你要成日記住就係話你一晚可能見到好多件。覺得 OK 嘅，咁如果你覺得你又會再去嗰個地方，咁你咪即係真係即係正常動作囉，抄定曬牌。 唔係咁樣好難嘅。譬如假設啦咁我當然我知道你 你一晚食曬㗎嘛。 即係我見到你隔離嗰件 OK， 咁樣我自己坐緊又 OK， 咁我下次想搞你隔離嗰件咁樣。咁我問佢攞電話呢咁樣。我同你就更冇所謂啦我哋啲識途老闆啦係咪先。但其他人都會覺得咦尷尷尬尬。即係呢而家玩呢樣嘢呢我希望都有個中介。 唔係你有好多方法㗎你唔使咁突兀㗎嘛。嗱你即係我都話有時玩係你要 take it easy 先。譬如你話 ,ok, 我睇中阿牛你隔離嗰條女。咁我咪咁死成晚流流長咁你咪同佢玩下適中大家熟咗先囉。熟咗咁你話喂你有冇電話插個電話嚟啊咁樣。唔做咁簡單咋嘛。 我有一支我一支有撚簡單。因為我每次搭部相機影就影合照一張先啦廢閪事同你講影一張相先。下次。 咪呢個都係方法嚟。 帶返張相出嚟。俾返嚟啊。仲有好 喎。屌你呢啲真係我嗱又出賣朋友啦。呢啲又無主席啊啲專家啊你哋。 炒我咗啦。 喂你知唔知餐你真係人哋九啊幾年前餐餐啊我同佢去餐啊已經係每一次一去到就派相㗎啦。到依家都係咁啊話俾你聽。 咦屌你呢 嘥埋出嚟㗎人哋。 Kissing 都係。 係我咪大家都係高手啦。呢啲招數其實好多人都用。 即係切囉即係。我哋咁樣個兜兜啫。即係咁樣㗎。即係好似上次有個同一成光頭嘅嗰個木鬼網友呢睇用咗兩出兩擔一次埋殺廚嗰個女嗰條女呢 啊，咁同我讲，咁我就惊啦，因为我同佢影咗相啊嘛，我谂住攞翻啲相，就俾佢去搵女啦，即係俾幅相俾媽咪喂搵返呢件你出嚟，但係搵唔返 難㗎，你如果靠唔係你唔好諗住影相其實係只係一個手段，但係你諗住影相係一個結果，即係你諗住喎我影嗰幅相下次就咩喂大佬尋人咩而家好難搵㗎，即係你我個電話係最緊要㗎， 即係影相只係一個手段， 係啦， 攞電話係途徑， 攞電話係一個終極嘅目標， 是途径， 是途径啦。你 博嘢先系目 标。哦，咁系，咁系，喂， 大佬真系。 系，喺一个正确嘅 channel，OK， 一个正确途径。 系啦，因为你平时咧，你可以白即系无无聊聊咧，发短信咁，即系我有时就兴嘅，即系间唔中咪咦满满地咁样咁啊， 嗲下 啲，记唔记得我啊？咁嗰啲咧，即系 阿云山啊， 咁就嚟噶啦，咁就嚟噶啦，咁就开始就嚟噶啦，吓，咁你就会有好多即系你意想不到嘅嘢，譬如。佢又可能就話你宵夜啊，跟住又下街啊，跟住夜晚就 搞埋 啊，搞埋啊咁樣之 類。呢樣就又係我自己係唔得嘅嘢啦。係咪我個樣外表兇狠啊，內裏碌撚咧？即係咁耐以來啊，我話你真係嘅喎。我同 你咩唔得先？ 我同阿德哥仔 邊度等我幫你分析， 你真係幫我分析下啦。我同阿德哥仔喺向西食緊雞煲嘅時候，成日都見到佢啲魅力啲女咧，短信佢喎， 係 搞過幾多件咁，所以搞過十零廿件咁，全部短信佢傾偈嘅喎。 係， 我有俾電話俾啲女 嘅， 我完全俾嘅，我亦都相信同我玩嗰啲女咧都幾開心嘅。你喺 dancer 知啦，係咪 先？你想講嘅問題就係冇女短信你啊嘛？ 你去樓街， 咁你有冇試過？唔係你有冇？唔係嗱。短信分兩種喎，你話樓街嗰啲呢，即係 泡沫嗰啲 泡沫，即係嗰啲 standard email 㗎嘛， 即係嗰啲冇用啦， 嗰啲冇用㗎，唔係講嗰啲，咁你但係你話喂點解冇女會短信俾你 呢？我成日覺得我檢討咗， 唔係 因為我兇狠 啦，你唔係你有冇，我想問先，你有冇試過你去先主動去短信，咁你已經踏出咗失敗嘅一步啦，我哋係會主動，即係會㗎喇，我呢就有我話俾我嘅跟進個案係點嘅呢，譬如我今晚玩完，咁我覺得呢個幾好嘅，可以 keep 嘅，我第二朝呢，第二日日頭呢，咁我就會由我先發個短信俾佢，咁我通常喂點呀，瞓醒未呀，記唔記得我呀，即係咁樣你咪開始囉，跟住然之後呢，你俾佢有一個好似做朋友嘅感覺呢，跟住以後呢佢咪會有時佢咪會主動去搵下你囉。就係咁簡單嘅咋嘛。喂你唔可以 expect 啲女去喂佢做咩要發短信俾你呀、啊、除非佢救命多餘啦，好玩。佢一日對九十幾個男人啦、啊。唔可能你係最好玩啦、啊！ 我肯定係最好玩嗰、那個。 唔會啊！ 我最好俾人玩。 唔係啊！佢係揾食㗎嘛，佢係揾食㗎嘛。你首先一定係要你行咗，又冇乜難度嘅、啊。講真，因為喂大佬，佢係擺度俾你溝嘅，係咪先？只要你主動開咗個頭。佢就會跟住你㗎，因為點解佢唔係鍾意你呀、啊、或者唔係鍾意我呀、啊喂佢鍾意我荷包啲錢㗎嘛，佢、覺得喂咦呢、這個恩客、即係咦有啲誠意喎、啊、係咪先，又可以同埋好簡單，又可以喂如果、可能係平時可以出嚟玩㗎喎、啊、咁佢喂大佬我平時 call 佢出嚟嗰啲佢唔使回返俾媽咪㗎嘛、我俾幾多佢執曬 收㗎嘛，收曬㗎嘛， 係咪先，神不知鬼不覺幾開心啊，咁所以你自己要行出一步先囉，即係呢個係我提議 㗎，咁我明白，我係永遠都收唔到短信， 你下次試下先啦，你唔好成日覺得戇鳩先㗎嘛， 真係戇鳩啦，真係唔好意思嘅，真係 你冇呢個耐性， 唔係冇呢個耐性，我真係覺得戇鳩，因為好簡單，啱去未嚟嗰次咁樣、我話明要 dancer 㗎嘛，好實 dancer 唔嚟，我唔會有種失落嘅感覺㗎喎，咁咁多女 嘅嘅嘅嘅你絕對會係啦， 係咪先，咁我求其執件囉，再唔係起個雙飛坐啫， 我咪剛才講咗囉，你衰係衰咩，就係成急囉。即係你大佬總之嗰晚唔係坐喺你隔離嗰個唔係有條鑽有個窿嘅你就得㗎啦。 得㗎啦。好簡單㗎啫。 咁咪咁 要求唔高㗎。 冇所謂㗎，你係另一種玩法囉。即係你就唔可以玩嗰種即係溫馨提示。 唔係暫亂你嗰個病先。因為呢有時呢如果戒啲飯盒呢 啊，我就會有短信攻勢啦，即係你都知道我兩張，我有三張電話卡㗎啦，係咪先？一張就香港啦，一張就飛線去大陸啦，有一張中港通一卡兩號㗎嘛，咁我都好精㗎啦，我用咗一卡兩號同啲嗰啲本色妹啊，牛仔班妹啊，咁喺溝翻嚟嗰啲女咧。短信啊嘛，我都有，咁呢啲我都有。 咁咪囉。 但如果用喺小姐， 大家都對象唔 同。用喺小姐度，我唔會嘥呢個時間囉，我覺得好嘥。 冇問題啊，冇問題啊。唔係你如果即係呢個真係見仁見智㗎咋嘛。即係譬如你攞我嚟講嘅，咁我又唔會去戒咩飯盒妹啊，即係戒飯盒嘅，即係同你調返轉㗎咋嘛。咁我咪通常都係 K 場嗰啲女囉。大家對象唔同啫，但我覺得嗰個方法係一樣㗎。難 好多㗎。 即係你要步，唔係係你個其實短信係真係好緊要㗎，即係喺大陸呢。即係因為佢哋一日到黑都係咁樣發住啲短信。 慣啦，佢慣曬，你慣 啊。是啊，咁呢、這個所以各有各啦，各有各玩， 各有各啦。 但係即係總之一句講曬就係唔好以為我哋啲跟我哋去玩嗰啲團友呢係地地地嘅。即係 佢哋係街 呀。好犀利呀。 全部都空狠呀，唔係六撚。 有好多可以出賣呀，第一次完未先。 未完仲有五分鐘，不如你 仲有五分鐘。 我本來有。 喂嗱呢、這個真係好想出賣，但係呢我同你講㗎。真係好驚㗎喎出賣。 唔開名好冇呢， 唔開名。不過大家聽到會知囉。 咁你係諗 呢個佢唔係佢自己第一身講俾我聽嘅。 你答返嚟 嘅。但呢個不如留返第二節講啦。 第二節講咁樣。 因為五分鐘係唔夠講㗎。 唔夠講 ,OK, 咁節目返嚟，轉頭返嚟就 OK。 好 ,OK。